89集，许岩在沈直的颈间蹭了蹭脸，亲他的脖子，能感觉到沈直的喉结在唇上滚动，抱着他的手也一点点收紧。许岩抬头亲沈直的下巴、下颚、脸颊，他也想问我怎么总想亲你。他们从前都没有好好的、耐心地接过吻。许岩几乎把沈直的脸亲了个遍，唯独没去亲他的嘴唇。沈直的呼吸重了点，垂眼看着他，声音有点哑：“ 岩岩，换一个吧。” 许岩心想，自己果然还是对这个称呼有芥蒂在，因为始终无法确定。他在沈直的嘴角亲了亲， 叫别的。 沈直想问为什么，他觉得这样叫已经是最亲昵，但他没有问，想着许岩或许总是被别人这么叫，所以听厌了。 叫什么？ 他很虚心地向许岩求教。许岩也在思考叫什么好呢。小许、小岩，听起来像在喊下属。他正想着，沈直就亲亲他的鼻子，有点生疏，但还是开口了：“ 宝宝。” 声线很低，也轻，好像要融在暖黄昏暗的光影里。 算了吧。 好的。 他以为许岩不喜欢，如果他没有看见许岩渐渐红起来的耳朵和脸。许岩整个脑袋都发烫，他没脸没皮惯了，从前沈直越冷漠，他脸皮越厚。他曾认为那对他们来说是平衡的、守恒的，但原来世上最好的感情状态永远都是双向的真心相对。原来除了身体的情欲，心理上的满足和紧张也会让人血脉纷张。原来被很喜欢的人喊宝宝是真的会害羞的，不论男女。原来和沈直谈恋爱也能感受到这种快乐和愉悦。沈直低头亲他，唇贴着唇又叫他 宝宝。 许岩这次没让沈直算了吧，心跳得很快，他无意识地抓紧沈直的衣服，张嘴凑上去亲了一口。 你吃安眠药了吗？ 一颗。 沈直亲亲他的嘴角，头抵在他的肩上。不仅是安眠药，其他药里多少也有镇静成分，再加上新药的副作用，他现在感觉头晕晕的，前所未有的累，说话也变得疲惫。 有点困了，我还担心要是我失眠会影响到你，害你也睡不着。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，许岩一下一下轻拍着他的背，像在哄小孩睡觉，温声说：“ 不会，宝宝，你才是宝宝。” 嗯。 沈直已经进入昏睡状态，听不清许岩在讲什么，只凭着模糊意识在应和。他睡着了，趴在许岩肩上，房间里静得只剩两个人的呼吸声。许岩慢慢把他放倒在床上，沈直本能地蜷起腿，许岩让出自己的位置，睡到另一侧，替他盖上被子。台灯还亮着，许岩和沈直面对面躺下，摸摸他的脸，又摸摸他的眼皮，最后在他鼻梁上亲了一下。许岩躺平，把小鳄鱼圈在臂弯里，他闭上眼睛， 大概一分钟过后，沈直动了动，接着把一只手搭到了许岩的腰上。许岩以为他们时隔三年多重新躺在一张床上，会以这样和平的状态持续到天亮。但凌晨时分，他正睡得熟，朦胧中感觉沈直猛地颤抖了一下，并且呼吸急促起来。许岩正要睁眼，眼皮却被及时覆盖住，是沈直的手。 找到你了。 沈直的声音沙哑，能听得出他在极力压制自己沉重的呼吸。 没事了，你继续睡。 嗯。 许岩知道他是被噩梦惊醒，也知道他不想让自己担心。过了几分钟，沈直拿开手，动作很轻地下了床，并且把台灯关掉了。许岩听见阳台打开的轻微动静，他睁开眼，窗帘在晃。沈直去了阳台，他坐起来看向钟，2:47。2:50的时候，许岩下了床，走过去把窗帘拉开一点。今晚的月亮很圆，像盏遥远的灯，把整个露台照亮，连同那棵高高的白玉兰。沈直坐在月光下树影里，旁边小桌上放了杯水，他弓着身子，手肘抵在膝盖上，脸埋在手心里。晚风一吹，树叶摇摇晃晃，斑驳的光影在他弯腐的背上四处游弋。许岩走到他面前，摸摸他的头。沈直一僵，抬起头来，一半脸在阴影里，另一半在月光里，苍白的面孔和通红的眼眶对比鲜明。 做噩梦了？ 嗯。 沈直哑哑应了声，伸手抱住许岩的腰，脸贴在他的小腹上。 把你吵醒了？ 怎么不跟我说？ 你知道我很容易醒，但也很容易再睡着的。 你一个人准备在这里坐到什么时候？万一我又醒来发现你不见了，不是很吓人吗？我很久没有在这里住了，还有点不习惯。沈直，我需要你。我们刚刚重新在一起，你这么一做噩梦就跑，我会以为你噩梦是我呢。是我吗？ 沈直抱他抱得更紧，许岩的那句我需要你简直像他的救命稻草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到底是谁更需要谁。 我梦见我明明和你一起睡的，醒来以后你就不见了。之前就梦到过，梦到过很多次，梦见我们躺在同一张床上睡着，可是一醒过来就在机场了，我离你很远，你要出国了。 有过许多类似的午夜，惊醒时汗如雨下，枕边空无一人。今天许岩终于就睡在他的身旁，但沈直怕自己的失态吓到他，才来阳台缓解。 那你应该看好我，而不是一个人跑来阳台。 许岩蹲下去牵住他的手，自下而上地跟他对视。 沈直，我陪着你呢。 他的眼底倒映着月华，和9年前一模一样的眼神，干净又真挚，那么好看的一双眼睛。沈直感觉身体里痛又冷的碎冰潮涌被一点点融化抚平消退下去，渐渐归还他一个平和宁静的躯壳。这个躯壳在和许岩对望， 被许岩注视的时候，才会注入充盈灵魂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。 回去睡觉，睡不着我给你讲故事。 许岩朝他笑，站起来拉住沈直的手，带他回房间。晚风还在吹，不知道从哪里落下一片叶子，坠在盛着月色的水杯里，一片波光粼粼。